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初出社会发小俩，各遇难题各抓瞎，换个思路来行事，是奇葩姓名把架掐。各位看官，正所谓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话对于初出社会年轻人来讲啊，也算是不小激励了。然而呢，现实残酷，你我多多少少都曾经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遭遇到一些个不大不小的打击。这不，临安城里有这么两兄弟，他俩呀虽然不在同一行业共事，但是呢却在差不多的时间段都有了各自的烦恼。 孙子， 父来父来，嘿嘿嘿，哎呀，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可不是嘛， 最近忙什么呢？ 我最近给人送货呢吗？ 哎， 你最近？ 哎，我跟你不一样了。 你？ 我光荣了 啊，死了。 不是光荣牺牲了， 那你 光荣的成了一名官人了，大官人。不是不是，我成西门庆不是这意思，官人了， 我 当了小官了。 我说你当什么官啊？ 我当了一小捕快了。 咱们大宋朝是不是没人了？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没人？ 你这打小你就挤得我，你 怎么你这样都能当捕快？ 哎，这不也是这瞎猫碰着死耗子呗？ 哎呀，那你这最近也挺闲的呀，看着你。 我看你也是不忙啊。 你也没抓差判案的， 你也没活，你这最近也没送货呀？ 他这个 回事儿呢？ 我这个不送货呀，他不是因为没货啊，他是因为这个我这工作上啊，我遇见烦事儿了，我得吐槽一下。 遇见什么烦事儿？你先跟我说说，我看看等你说完了呀，我跟你说我那个烦事儿啊，你这个烦事儿就不算什么事儿了。 那咱俩这事儿都够烦的。 那你先说你的呗。 我这个烦恼啊，就是来自于发货的各大店铺。 他们怎么了？ 哎呦，城里的路况也不好，最近这天气也不好。 天气反正前两天还猴热的，今儿咋又冷了呢？你说 不是吗？ 最严重的呀，这问题还是集中在收货人那边。 他们咋的了？ 哎呦，你可不知道，现在这收货人啊，都倍儿有创意， 嗯， 各种的花样百出啊。啊，这地址啊也创新，是名字嘛也创新啊。 哦，明白了，都是老找不着该给谁送，是不是这意思？ 你老听， 哎， 找不着北，找不着北的。 哦，比如他有写个名字，他说那个收货人叫我爹，你是不是都得说那个跟人家对接的时候，你都得说你好， 你是我爹吗？对。 那太不像话了，这不是好事儿啊， 多缺德。 我呀还不如你呢。 你呢？ 你那是私活，我这是公差呀。 你这个买卖是必须得干， 官身不由己耶， 当差不自由啊。 衙门里头啊，我是那个最小的 啊， 那捕头好几个呢，有那个老星。 谁？ 邢捕头 啊，老邢啊， 都老说那个，我补充两句，你说人家说那么全面，你补充啥呀？你补充， 我知 道。还有那个女的，女的姓林，林捕头， 林捕头， 林捕头，那个女的呀，挺大个岁数了，哎呀，也没个爷们呐，这天天就把这个，你说他心情能好呗？ 他好不了， 就把这个坏脾气呀撒到我们小捕快的身上， 还真是。 哎，再说了，他们忙着呀，都办那个大案，要案。哎呀，也没人带着我了，我现在一个人啊，我困在一桩连环盗窃案里边。 连环盗窃， 这人偷了好些钱了，我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跟你说 哎呀，说了，要是再过五天破不了案，我就得四十大板了。 顺子，顺子， 咋了？ 你得这么想。 我想啥呀？ 连环盗窃案落在你头上了。别的捕快想捞自己头上还接不了这么大的案子， 说是这么说呀，那破得了就是露脸，破不了都是显眼呢。露脸和显眼是一对好邻居，这个道理你明白不？哎呀，所以说呀，你看那谁 谁呀， 小陈儿是一天到晚呢也没一个啥大案子，都是那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啊。 可是你话说回来了呀，他呀今天呢扶老太太过马路，明儿个呀跟老大爷聊天 啊， 但是他那个工作能看出进展呢。那个老头老太太一溜玩啊，一过马路啊，路过衙门呢，就对他就进行口头表扬，每回进来都说哎呦那小陈儿啊，怎么好啊，然后就说你看你这个孙子一天到晚的也破不了案，游手好闲的，你说我这心里头能难受的能好受，我这心里头能着急能不着急吗？ 你要都说啥，我看你都够着急的了， 能不着急吗？ 哎呀，你别说你了，我这也烦呢。你说这么多货，你不是也得送吗？哎呀，哎，要不然这么着， 等着啊， 你别干捕快了， 嗯， 你跟着我一块儿送货就得了。 送货去？为啥呀？ 一来换换心情，二呢，你也感受感受我的痛苦吧。 那咱都明儿个一块儿送货去？ 哎，真去呀、啊。 哎呀，看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啊。不过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啊，今儿这俩人呢也只能暂时先啊一块劳动劳动筋骨了。 我说啊，顺子，你看看这个地址啊。 我告诉你说，你这地址啊，欠你还是啊对这个地理不熟，你知道呗？ 不熟是吧？ 送货呀，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基本功。什么基本功呢？就是两条，一个是地理，一个是跑步。 跑步 一是跑步，一是地理。 地理 跑步，跑步地理。 行了， 你不是对临安城地理熟吗？ 我这些天办案，大街小巷我都知道嘞。 你都知道是吧？ 你说， 这样得了。 哪儿？ 你给看看这是哪儿？ 这还有看不看哪儿？这城东南街西胡同往北走，第五棵树左拐再右拐，那不就拐回来了吗？这是哪儿啊？ 找找去吧。 哎呦，我找找，你看，哎，这是城东，咱先往这儿走。哎，这儿我认识，这趟街就叫南街。 哪儿南街啊？ 南街，南街，咱就在南街找呗。 南街西胡同， 它南街上有条胡同啊，有条胡同就西胡同呗，西胡同呗。你看这条就叫西胡同，这叫西胡同，哎。你看这对吧， 西胡同往北走。 对呀，南街这趟街是什么？南街这趟街啊，它是东西向的 啊， 明白不 啊？ 它是东西向的，东西向啊有这么一条南街， 东西向有条南街， 这很正常 啊，很正常啊，对不对啊？ 南街往北走， 南街上啊有两条南北向的胡同、 哦、 有一条叫西胡同，西胡同东边那条啊叫东胡同， 这我没问， 这两条啊都是南北向的。 我说是， 咱沿着这西胡同往北走不就完了吗？ 西胡同往北走， 哎， 第五棵树， 一二三四，你看这不都是第五棵树呗？ 左拐， 这有个左拐，左拐，你看他左拐没有别的插刀，左拐完了只能右拐。你看右拐这就是一个门，哎，这个胡同只住着他们一家，住着这个死胡同，这家住的真缺德呀。来看名字吧。 名字叫你来吧。 这要不说你没文化，打小 没有，我怎么 你不认字儿是不是？ 谁不认字儿？ 你认字儿你都念了不都完了？你还让我念？我得亏呀，我是上了这个衙门捕快成人文化学习提高班。 这什么破学习提高班？这是 学习提高班了，我都真是。你看这还是你念呗？ 你怎么不念了？ 咱一块念啊，咱一块念。 一二三。 沉鱼落雁，沉鱼落雁，沉鱼落雁是谁呀？这，你说挺漂亮的姑娘咋还耳背呢？出来收你东西。 沉鱼落雁， 哎，来了，我就是沉鱼落雁。哎呦喂，你怎么送个东西这么慢呢？ 哎呦，我要吐了。 哎呦，怎么了？有了， 王婆。 啊， 王婆， 是我。哎呦， 认识我呗？ 嗯， 认识我呗？看看。不穿拐子不认出来了。 拐子？不是。 顺。 哦，顺拐。 顺拐。顺子。 想起来了，顺子。 我这当时最近不是破案吗？ 哎，是啊，我给了你好多消息了，你还不感激我？ 当然感激呀。 如果不是我，你能啊？那在这个小捕快的这个座位上坐这么稳当吗？ 也说的也是，可话又说回来了 啊。 你说您呢，打给我提供情报的时候啊，十句话里呀，就得有三句话有水分。你说你给自个儿起名字，这水分的可不止30%，这100%全是水分。您 这 名字太水了呀。 哎，你这小年轻怎么说话呢呀？你还想不想以后我给你情报啊？你知不知道尊重老人呢？你还想不想在这代混呢？你要在这代混，作为一个捕快，你没有群众基础，你怎么在这代混呢？啊，你这小年轻太不像话了。简直了， 还不像话了， 可不就是这不像话吗？ 我是官人， 行行行行， 怎么说话呀？ 行了， 你好好沟通，你 行了， 顺子，这么 大岁数， 还王八， 您那沉鱼落雁， 还说你 王八，得回去。没事，走吧。 这你们这个这是你朋友是吗？ 啊，这帮忙 他 帮忙送，哎，你们送快递的这态度，以后还想不想干了？我们不是你们的衣食父母吗？对不对呀？如果我们不买东西，你们靠什么活着呀？这个态度最重要的是态度，以后啊，你自己来送就行了。我起什么名字那是我的事儿，跟大有什么关系呀、啊？行了， 行了， 我走了， 走吧走吧。 哎，不对， 哎，这怎么了呀？ 那个，我跟你说呀，不来呀？ 哎，王婆您说， 那个明儿个呀，你要送的那个闭月羞华 啊， 那个人啊， 嗯。 也是我， 哎， 啊、哦， 真是不要脸 的，嗯啊， 哎，真是， 你说啥呀？ 好冒言呐、 啊， 啊、哦，哎，走吧走吧， 啊，别送错了呀，啊， 记得 别想今天耽误这么长功夫，我那衣服，我那这么漂亮的吊带， 行了，老太太，走吧走吧走吧， 吊带，嗯、啊。我走了啊， 走， 明儿记着， 哎，毕业羞花，哎呀，出来。不是顺子，赶紧下一个了啊！别乐了， 多可了，还沉郁了，还闭月羞花 了， 行不行？ 你别乐了，你赶紧 给 他 下一个 、啊， 你看这， 嗯， 赤脚大贤， 走啊，找去吧。 赤脚大贤， 你嚷什么呀？ 该咱其他先不动，先从这个走， 不是 走，快走，找这人，赶紧找着这个， 什么意思？ 用，这太有用了，这个 啊， 哎呦，这哎呀，赶紧走，赤脚大贤在这院住不？赤脚大贤。 哎，来呀！至于的那么大声吗？我耳朵又不聋，又不是听不见。 你 干啥呀？送个快递，至于的吗？这么闹腾。 您是赤脚大贤？ 对啊，我是大仙，不是大贤。 我知道，那这 是他是口音啊，他是口音 啊。 这 我那快递呢？ 这是您的快递。 啊，赶紧给我！ 哎，您 看，忙着呢。哎呦， 查收一下。 我查收还？ 查收一下。 哦，查收一下。哦，没错，喝还挺快的，刚下单没多久就来了。啊，还行，这小伙子速度还不错。那我先走了啊！啊，拜拜了，您哪下子一样用这种速度给我送来啊？ 哎，记住了， 不是顺子。顺子，这怎么回事？这个，你好像有什么要说的呀？ 哎，这说什么都晚了。 我怎么还垂头丧气的？你说说怎么了？ 都是白说，别提。 没有白说啊， 都是白说。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看这意思是察觉到了线索，然而又突然中断了。难不成这桩连环的盗窃案真的就一点头绪都没有吗？又或者说真正的转机会不期而至呢？ 顺子， 嗯， 哎呀， 回来了， 回来了， 今儿咋样啊？今儿货送的顺利不？ 今儿啊， 嗯。 除了给毕业羞花送完了，又给送了点儿。我那， 你接着说， 你干嘛呢？不是，你干嘛呢？ 出来！ 怎么了？ 我问你， 嗯， 你这给谁送去了？ 就是 你这给谁送过了？说，我跟你说，最近呢有个案子，你还记得不？我为什么给你送货你还记得不？ 我哪知道啊， 我说我手里有个连环盗窃案，记得不？ 记得呀。 那个案犯呢特别有经验呢，又小心，就是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他呀不愿意啊在这屋里边留下脚印儿，所以他每回都脱鞋行窃。 这人还够缜密的， 就是留下了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 脚臭啊，那个脚臭的那都不是一般，那都是那个现代鱼啊，现代鱼抹上臭豆腐啊，那个在榴莲壳里边捂了三天的那个味儿。哎，所以那天我听到有个赤脚大仙呢，你还记得不？ 嗯， 我以为是他呢，结果问半天不是，这人一点味儿都没有。所以我就今天我一问你， 我说 你身上有一股子我在犯罪现场曾经闻到的熟悉的味儿。 顺子，什么意思啊？抓差办案，怀疑人怀疑到我的头上是吧？ 薛好啊！ 什么叫怀疑我头上？不是， 你脱鞋，你现在把鞋脱了，脱了， 你自己吧。 不是你，对不起，冤枉了， 多新鲜呀！ 你穿上吧，穿上吧，猴亮的，别在地上站着。那你咋脚上没味儿，身上有味儿呢？ 哎，我跟你说呀。我这刚才刚想跟你说这事儿呢，你这么一说呀，我倒确定今儿我送的这家人有问题。我今儿啊，就是今儿我上午啊，我去了，去完之后到他们家之后呢，这个他们家有门，哎，他们家不但有门，他们家还有门框，啊，他们家还俩门框。 我，你说半天没说这要点上，我就说这你去送的地儿哪儿啊？ 我这就地址啊。 啊，地址哪儿啊？ 哎，我就这地址记得呀。 嗯， 不清楚。 哎，白忙活了，哪有什么找不着那个人啊？ 我送的太多了，我记不住。 这为啥记不住啊？ 他这地址他没那么奇葩吗？你不是他要住潭子胡同，我不就记住了吗？ 他要住那什么南街西胡同吗？ 他不就记住了吗？他 那没、哎、这不白忙活，你身上有味儿有什么用啊？这不这好不容易有点线索、哎、这眼睛又要断了吗？这 具体地址我是记不住 啊大概地址我能记住， 大概的能记住， 能记住， 大概能记住都没问题了，咱到那大概的地方之后咱就啊 干嘛 闻着味儿找吧， 走了。 哎呀，都说这世上没有真正轻松的工作，也许您经常看到别人春风满面并且纠结于他的成功，然而这背后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与付出却是你我各位看官难以了解的呀。就像今儿咱们这故事里说的一样，也许呢这最后的成功看起来有点误打误撞的意思，但是如果没有先前的坚持，那么再多的巧合也不过只是徒劳而已。这正是前路难行医药行，锲而不舍来证明，误打误撞得线索，追根溯源要分清。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烦心，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